秋，风霜雪雨过几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 We'll be right back.

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 难舍难分。

战中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知所表望君还。 想起 心里凉， 歌山歌水 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寄托知心话，死里逃生闹革命，将领丹雨拔地上， 半剑无剑穿水流， 穿水流 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 能劈水， 哪有利剑 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知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 是。

手间，背影已走远，带走我的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青山里两旁，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 Thank you.

这里怎么样了路 Thank you.